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放耳边，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，光照有所减弱，气温上升乏力，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低一度左右，天气感觉又变冷了一些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。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，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，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，与君评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红旗山六郎报仇，要杀潘仁美。潘仁美在临死之前又想了一条奸计呀、啊！我这一辈子为了谁呀、啊？不就为赵家天下，为赵光义吗？最后我怎么就落到这份上？不就是赵光义不管我了吗？嗯，哼，我要学一学当年的苏秦，虽然我死，我也要把大宋天下搅一个乱七八糟，我要给我自己报仇。哼哼哼哼，老贼啊，确实够个奸雄。那说这苏秦之死是怎么回事？苏秦怎么临死的时候还能给自个儿报了仇啊？哎，这苏秦呢，大家也知道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一个纵横家。那在当年凭借这两片嘴唇一条舌头，好，曾挂6国相印，风头无两啊。那么到最后呢，他落到齐国，齐闵王拿他也是当座上宾呢，但是他这辈子伤人太重，有人呢就花钱买通了刺客刺杀苏秦。这刺客呀也把刀扎到苏秦身上了，这刺客也跑了，这苏秦呢就是浑身鲜血往这皇宫爬。大家伙一瞧，这是要找闵王去，赶紧把齐闵王请出来了。齐闵王抱着苏秦呢放声大哭啊，哎呀我的苏先生啊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啊，是谁杀的你啊？苏秦说不上来，蒙面刺客呀。这苏秦呢临死之前最后这一句话还定了一个计策， 说国君呐，我死了您一定要说公布天下我是秦国的奸细，早就想让我死，结果一直呢因为我势力太大，您作为国君也动不了我，这回终于有人把我赐死了，不但死，您还要把我的尸体实行车裂，恨透了我了，这样就能给我报仇了。秦闵王一听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，谁都愿意留个全尸啊，怎么先生你死了还要车裂你自己啊？这句话问出来了，再瞧苏秦没话说，没气儿了。闵王呢就很听苏秦的话，得了，最后一句也听了吧，昭告天下这个苏秦是秦国的奸细，早就查出来了，早想杀他，一时没有机会，结果有好汉把他给杀了，这太好了，在云阳市口把这苏秦的尸体还要车裂，牛车呀，五个牛车往五个方向拉，这苏秦呢挺好的一块肉变成五块肉了，哎，也不许人收尸，就在街上臭着，这真就表示啊这国君太恨苏秦了，并且张榜布告，谁杀的苏秦赏千金。第二天就来了四个，谁也不让，哎，这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他，有的还能说呢，我是从哪儿这么过来，怎么给他一剑，那个说哎，我是那么着，反正也不知真的假的，反正都来争这一千两金子啊，说是金子，其实当时可能就是铜，千金嘛。秦闵王一瞧，真是你们四个吗？哎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没错，我好，把这四个250给我拖下去杀。你看这苏秦临死之前还定个计策，把自己的仇人给杀了，据说这250就这么来的，哎，千金分四份，不一份250吗？潘宏就想到苏秦，我的志气不亚于苏秦呢，我虽然要死了，但是我也得说动大宋的内乱，你看还得说人潘宏大奸大才呀。想到此处，潘宏把手里的弓一扔，仰天长笑，八戒九妹过来，啪啪啪啪就是四个嘴巴，老贼死得临头你还笑什么？我笑些什么啊？我笑啊，我死是死个明白，有人活是活个糊涂啊，他报仇都不知道找谁报。六郎过来，呸，找谁报，我就找你报，是你爹中了我的计了，你兄弟让我射死了，连那个呼延赞也是中老夫之计而死。哎，难道说这些人都是死在我的手上吗？六郎一听，你少要狡辩，你不都说了吗，就是你杀的，那怎么不是死在你的手上呢？嘿嘿，老夫一直认为呀，你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，你不行，但是你妈可以，蛇老太君这一辈子他能明白事儿，看来这老太太也不明白呀，让你来追杀我来啊，嘿嘿，舍本而逐末呀，你到底说的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告诉你，你的父帅养老令公连你家七狼八虎都是死在谁的手上啊？死在老夫手上啊，嘿嘿，都是死在当今宋王雍熙天子赵光义，都是死在他手啊，你想想， 皇上明明知道你我两家有杀子之仇，为什么让我挂帅，让你杨家父子做先行啊？啊！你想一想，从五台山我框架进幽州，你父帅为何连上几本要辞退先锋之职，要兵退瓦桥关，为什么呀？嗯，你的爸爸看得明白，他知道赵光义要借我潘宏之手杀你杨家父子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嗯，那赵二蛇、赵光义是怎么当上皇上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父子是被谁收降到宋朝的？那不是先君赵匡胤吗？赵匡胤是怎么死的呀？嗯，浮生烛影你们不是不知道啊，你们怎么还忠心耿耿要保赵光义呢？嗯，杨六郎其实这都想过呀，尤其老贼潘宏在临死之前他说的这个话有分量啊。六郎低头不语，杨八姐旁边就说了，老贼你少要挑拨离间，如果圣上诚心害我父帅，为什么要保举呼延千岁做保官啊？对对对对，呵呵，派了呼延赞，为何又派贺朝进呢？嗯，再者一说，老父充军发配，盼到哪儿不成啊？非要盼到北边的长城、朔州？嗯，难道他不知道你会暗路途中劫杀于我吗？这不是饶我一死，这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亲手把老夫杀死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把老夫杀死，提着我的人头回去，那赵二蛇不会杀你，还得饶了你呀、啊，还得加功进爵赏赐你，他得要买你的人心呐、啊。哈哈，我还告诉你啊，他不但看不起杨家父子，也看不上我潘家父子啊。他当领导的当然得权衡了，不能让任何一家做得太大呀。所以他借着我杀了你爹，他又借着你杀我。嘿嘿，以后他赵光义的江山做得可就稳了。哈哈哈，我跟萧银宗韩昌合兵一处，要是南下还有大宋江山吗？嗯，我就是顾忌我跟他赵光义的情谊呀、啊，可没想到他比我狠呢、啊、让呼延披险你下边庭把我逮回来了。我这一辈子给他立了多少功啊，你们想想，他杀我眨眼了吗？啊，杨六郎，你要是有志气，你可要知道，光杀我潘家的人不算报仇，真正你的仇人就是当今的雍熙赵光义。眼前也有一位有道明君，你们谁不知道南清宫的八贤王赵德芳有道明君，而且本来就应该他当皇上啊。燕昭，你听我的，你把我杀了以后，你马上回兵东京汴梁城，你杀死赵光义，拥立赵德芳，这乃是流芳百世的功勋。老贼这几句话说的真够狠呐、啊！如果杨六郎再往下问，那老贼还能说出好些个赵光义谋朝篡位杀他大哥的证据。但是这地方为什么咱这书胆是杨六郎得捧六郎啊，不但武艺好有智谋，而且人非常正义正直，他看得出什么是大头什么是小头。在天下百姓的安危面前，在太平盛世面前，自己的家庭啊，潘宏的家庭，谁的家庭都是不值钱的，值钱的是哪个？老百姓。 如果让潘红再说下去，这周围不是就我一个人呢？如果真把这些话传到天子耳朵里，我杨家还得死干净了不说，谁打仗啊？谁率兵抵御北国呀？天下老百姓不就又乱了吗？又得受罪吗？所以六郎大叫一声，潘红，你少要多言。你呀，有什么证据，有什么话，你上阴曹地府里说去吧。你看枪，扑棱，手中火尖枪扑着一枪就刺穿了老贼的咽喉啊。这地方就得说六郎拿得起来放得下。要是我徐德亮扎他，且不扎咽喉呢，我从脚趾甲盖开始扎，哎，我扎他胳膊肘，我扎他麻筋儿，哎，我得出够了气，我最后我再宰他。受这些罪不能让你死了受，得活着受，哈哈。但六郎在这个时候这么恨他的情况下，想到了不能让他再往下说了，即使确实是宋天子想要我杨家父子的性命，我们也不能找宋天子报仇，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稳定的政权。说现在的话啊，这六郎可以说拿得起放得下呀，抬手一枪，其实潘仁美死的一点不痛苦，也算是洗尽自己的罪孽。潘仁美这一死，旁边八姐九妹不干了，七奶奶呼延赤金不干了，六哥，六哥，你哎呀，这话不能说，那意思你别杀了他，让我们也扎两下解解恨呢，一下就扎死还行啊。再看老贼呀，要死还没死，还跟那争吧呢，但说不出话来了。呼延赤金过来拿大棍，那意思要一棍砸下去。旁边八戒九妹赶紧拦着，哎呀，七嫂子呀，你这一棍他就真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都恨他呀，你拿枪扎吧。递过条枪来，好，拿着一条枪噗扎到老贼肚子上了，老贼又一阵抽搐，旁边八戒九妹噗噗一边一枪扎两肋上了。在后边史文斌又过来了，我也恨老贼，我也得扎一枪，砰，扎左腿。简单结说吧，哎，什么叫刘金龙啊，什么叫马飞熊啊，哎，什么叫郎前郎外陈连柴干啊，杨青徐仲等等等等，连黄豹一个一个上前都拿枪扎这潘仁美，说潘仁美什么时候断的气儿啊，什么时候不知道疼了，这我也不知道。后边这些喽啰兵一瞧，扎这样的奸贼呀，忠臣孝子人人可爱，奸臣佞党人人可恨，我们也得报个仇啊，我们也得撒撒狠啊，您把那枪给我们，我们也扎一下行不行？行啊，砰砰砰砰噗噗砰噗，连呼延披险也过来扎了一枪。这人都扎完了，这老奸贼呀都扎烂乎了，呼延披险在旁边一边哭一边乐。怎么一边哭一边乐呀？哭的是自己爸爸的仇也报了。六郎一瞧，你怎么还乐呀？六哥，都扎完了，你看老贼这也烂乎了，你们知道你们扎了他多少枪吗？谁也没数，谁扎的时候我还数着，我扎一枪扎两枪，没有那样的。扎这一枪的时候，浑身的愤恨，哎，浑身的力量都得使足了啊。六郎也一愣，哎，扎多少枪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数啊。六哥，我在旁边可数着呢，连我自个儿这一枪在内啊，一共扎了老贼206枪。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？他射七哥133箭，咱们就还他206枪。忠良大仇得报，潘仁美死了。那么旁边呢，还有潘龙潘虎潘强啊，还有什么贺朝进呢，等等这些个余党，还有女眷，还有家丁， 要依着六郎燕昭，这些人呢都得带回东京交给皇上。但是鎏金龙马飞熊一瞧，女眷就算了，不杀不杀，家丁不宰不宰，什么盘龙盘虎，这个可不能留着，宰吧，六哥宰吧。六郎说还没说话呢，鎏金龙过去扑盘咔咔啊啊。这帮爷爷们是山贼，杀个人还算事儿啊，好家伙，一干奸党一个没留，剩下女眷家丁安排人护送到土门关，交给李明王超两员将官，有国家军队保着，让他们送回东京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一切杂事都安排好了，设摆灵台，把老令公七郎的这个灵牌摆出来，就是牌位啊，说随身带着吗？不用随身带着，在旁边树上啊，弄下一块白净点的干净点的树皮，拿笔写上七郎严嗣之位，金刀令公杨继业之灵位，就在这灵台之上，把潘仁美潘龙潘虎潘强这些人的首级砍下来，是祭奠亡灵啊，连杨家将带这些位忠肝义胆的豪侠之士都痛哭拜祭一番，这就算大仇得报了。这是黑松林血恨呐，一大棺木。杨家将说到这儿，每回那个听众朋友们都长出一口气，所以大家都是心向忠良，都是痛恨奸党。但完事儿没有？没完事儿呢。六郎就说了，说兄弟们啊，太行山这些山寨就算都没事儿，就刘金龙马飞熊史文斌这盘龙山这个山寨可绝对保不住，一定会有大兵前来抄山灭寨，你们这几位兄弟赶紧遣散人马，赶紧找地儿去躲藏，如果你们要出了事儿，为兄我可不能活着了啊！你们赶紧走，赶紧跑。刘金龙说，这我们早就想到了，你们不用替我们着想啊！我们的兄弟们就分在各寨，我们这几位主谋主犯在沧州横海郡，我有好几家好朋友，沧州横海郡东靠海北靠江界，河北的官兵想上横海郡抓人抓不了，我们哥几个先上沧州躲这么几年，等以后风声过去，我们再上天伯杨府去找您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兄弟，我多谢了，哥哥咱甭客气，遣散盘龙山的重兵，刘金龙啊马飞熊啊等等奔沧州横海郡。六郎为什么这么安排呀？六郎心里知道，扎死老贼潘洪这个问题不是太大，为什么？之前定好计了，我在冬至这天赶回去，八王千岁一念这赦旨，我这死罪呢就能罪减一级，原本是死罪，比如说啊可能改成发配啊充军，或者是打棍子，或者是坐牢房就得了，最起码不死。但是我这些兄弟杀了几十条人命啊，这个罪怎么办呢？这多少条赦旨也救不回来呀。杨六郎把心一横，我回去我得替我这帮兄弟们领死去呀。六郎这才要独回东京汴梁城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郎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